一个机会，哪怕是不买看看而已都可以。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来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的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了。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啊，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泗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泗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了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赤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呢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邦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 这人还在这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呢，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德胜谷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呢，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还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涉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涉。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马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的。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还有哪位将军讨令去战？帐里头没一个言语的，谁还敢接这令？袁绍看了看，嘿嘿，可惜呀，我手下两员大将燕良文丑一个都没来，今日如有二将在我身边，何惧华雄？袁绍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冷笑啊，他举目一看，在公孙瓒身后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莺歌绿扎巾，身穿莺歌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元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官拜何职？马弓手。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让曹操给拦住了。数公差疑，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战了华雄还则罢，战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袁术不愿意了， 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列位大人，关羽倒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哎，曹操摆了摆手，本初何出此言？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这个袁绍没词儿了。曹操把令箭接过去了，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去就回。说完了，他走出帐外，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了。功夫不大，就听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呢、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了，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袁绍一听完了，关羽此时早已被人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呀。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魔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意。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和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当时就把这大帐之中各路诸侯都给惊呆了。华雄真的让这马弓手给斩了吗？谁敢说是假的呀？华雄脑袋这不在地上这搁着呢吗？哎呀呀，就在这时候，张飞乐，他是哈哈大笑，嘿嘿，我二哥这回算傲立多尊了。哎，张飞大叫一声，如今已经把华雄斩了，你们还不赶快传令杀进泗水关，生擒逆贼董卓，还等什么呀？这张飞胆子可真不小啊，这是什么地方？中军保障，他好连喊带叫，是又笑又跳，可把袁术给气坏啊。都好大胆呢、我等朝廷大臣尚且谦让，两儿不过是小小县令手下的小卒，安敢与帐中这样越武扬威？虎贲军何在啊？还不把他与我赶出帐外！就是连关公带张飞一块轰出去。袁术刚一传这令，虎贲军就要动手了。曹操赶忙站起来，而且慢，公路此言差矣。袁术号叫袁公路啊，说你这话说的不对，公赏过罚，何计贵贱？曹操这话说的有理，你别管人家是马弓手不弓手，官职多大，但是人家把大将华雄斩了，那下话没说，你的名气大， 本事高，你连阵都没敢上。曹操就把这虎贲军呢给拦住，袁术挂不住了，他看了曹操一眼，好，既然是孟德如此袒护，这几个小卒，袁术告退，我不干了。曹操赶忙推下笑脸过来，把袁术给拦住了，嘿嘿，公路何必如此，快息怒请坐。说着冲关公和张飞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们退出去吧。然后曹操又悄悄地嘱咐自己的中军官，赶快把关张二位将军让到我的大帐，这叫摆酒贺功。曹操这番做法呀，博得了在帐中各路诸侯暗挑大指，冲曹操点头，意思好像是孟德这事儿你办得对。这时候袁绍看了他兄弟袁术一眼，那意思呢就是用眼神制止了袁术，好像是说你太莽撞了。开始关公请令上阵的时候，我也不太同意，我也觉得丢人，因为我是十八路诸侯的总盟主，让人家华雄连斩我几员大将，我派人派不出去了，派个马弓手。可是人家曹操那话说的有理呀，功赏过罚，何计贵贱？你是我的兄弟，我是总盟主，你呢是总催粮官呢，整个全军的命脉都在你我兄弟二人手里，做什么事儿啊咱们得三思后行，那意思得有点身份。袁术只好忍下了这口气，袁绍这才一摆手散帐贺功。不管是谁把华雄杀的吧，反正是杀了，杀了敌将就得庆祝啊，大吹大擂，大排筵宴。那么华雄那些人呢，那些残兵败将啊，败回了泗水关，暴雨了李肃。这李肃啊每天都跟着华雄出阵，华雄在那儿作战，他在那儿观阵看着，唯独今儿个他没出来。这李肃正在帅府背着手啊那儿溜达呢，消神呢，因为他心里有底了，华雄真不是说大话，难怪他在相国董卓跟前讨令，说是他杀这伙子诸侯啊就像探囊取物一样，国有此本领，一照面杀了各家诸侯四员大将，一天杀了四个，十天四十，杀这么个个月二十天的，嘿嘿，这伙子反叛诸侯焉能不败？所以李肃挺踏实。如今一听禀报什么，华雄叫一个红面将军给斩了，在马前都没走一个回合，可把李肃吓坏了。他当即写下告急文书，派人连夜送往京师，递到相府交给董卓。这董卓现在干什么呢？嚯，自从华雄和李肃带兵走了之后，董卓呀朝也不上了，整天是歌舞升平，寻欢作乐呀。因为华雄的人马一到泗水关是捷报频传的，董卓能不高兴吗？所以他是白天喝晚上跳啊。董卓也会跳舞啊？不是，他让他那歌妓给他跳。董卓正在这儿取乐呢，说泗水关来了告急文书了，他吩咐一声赶快呈上来，人把告急文书给他递到了面前，他展开了这么一看，呜呀，当啷把酒杯撒手了，随后气得他大叫这么一声，可刀啊，哗嚓哗呀，把桌周了。董卓烦了，大将华雄让人给斩了，他这一周桌子把那歌妓全吓跑了，以为这位相国跟他们发火呢，其实不是， 董卓赶忙拿着这封信跑上大堂，吩咐一声击钟鸣点，当当咚咚，钟点齐鸣。这时候李儒吕布就都来了。董卓把这告急文书啊先让李儒看看，李儒看完了之后，这心是突突直跳，可把他吓坏了。哎呦，袁绍这些诸侯这么厉害啊，手下一员红面大将就把华雄给斩了，那么大的华雄在人家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起来，这也太可怕了。他一抬头看董卓正用眼睛盯着他呢，吓得李儒啊镇定了一下。他虽然心直跳，可是表面上还得装作沉着冷静，尽量别让董卓看出来。李儒微微一笑，相国您不必担忧，胜败君家常事，这伙子诸侯虽然说杀了咱的大将华雄，也没有什么可惧的，我倒有一个办法。赶快讲来。 是， 我想相国您应该是大驾亲征，这叫水未来先叠坝，因为咱们京师与泗水关咫尺之遥，相离得太近了，如果这伙的反叛诸侯要攻进泗水关，他的人马就像大水决口子一样，很可能包围了咱的京师，到那时候咱手脚就施展不开了。嗯，言之有理，我马上兴兵。且慢，您在兴兵之前还应该办一件大事，赶快讲来。袁绍他的叔叔袁魁正在朝中，现在他听说他侄儿已经造了反了，他要做内应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请相国您在兴兵之前应该先斩袁魁，除去后患。董卓把牙关一咬，看了看李儒，心说这主意出得多好啊！他当即吩咐500名铁甲军包围袁魁府，将袁魁老少全家一个不留，推上市曹，全部斩首啊！我的个天，那袁魁官拜太傅啊，位列三公啊，那么大的个官职，说宰就给宰了。杀完了袁魁之后，董卓这才叫李傕、郭汜领兵50万镇守泗水关，你把这关给我看住就行，我不让你打胜仗，只要别把泗水关给我丢了，老夫这次捉拿这伙的反叛诸侯，我要兵分两路，二龙出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董卓让李傕、郭汜镇守泗水关，然后自己带着吕布、李儒、樊稠、张济，统人马15万，兵奔虎牢关。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您拭目阅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董卓亲自这一出兵，那诸侯的探马就抱进了袁绍的大营。袁绍当即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昨天活动结束后啊，光北京的鲜芋仙海参订购热线就达到了400多条，可见这次啊，大家对于厂家补贴1300订购野生海参的活动还是非常中意的。 没错，家住丰台区的刘女士就说了，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现在要涨价不是要多花冤枉钱吗？还有家住通州区的李先生说，我同学啊就是大连养殖海参的，每年下半年同事朋友都会托我给他寄海参，可今年老同学说了，实在没有海参了，看来今年的市场上海参不便宜哦。 确实像今年这样国内养殖海参高温受灾情况严重，我们也是始料未及的。所以呢，为了缓解海参市场的压力，鲜芋仙厂家现决定啊，每一盒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补贴1300块钱。也就是说呢，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活动当中单盒裸价只要699，划到每头海参只要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计算一下，这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想想看，您可以给全家人做上3-4个月的星级海参大餐，什么海参小米粥、海参排骨汤、海参豆腐煲、海参鸡蛋饼等等，哪一样在饭店里面不都是大几百块钱的？但今天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5块钱就可以吃上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是 那肯定是自己动手发海参，做海参更划算了。提醒您，只有50盒的名额，先到先得，送完就截止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手机尾号是5233的朋友说，马上就要去女朋友家吃饭，听说海参的是高档食材，那就订购5套。0297的朋友说，同事老李前两天去辽宁出差，说那儿比北京还热，看来这个海参市场啊确实是要受到影响了，那一定要多囤点货。还有0814的一位朋友说，15块钱吃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别说下半年会涨价了，就是现在的市价那也算是便宜的了，你们怎么能做得到这个价格呢？ 是这样的，新鲜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生活在地中海里的野生海参，它们自由生长，自行觅食，是不需要人工投料，也没有养殖成本的。而且在国外，这海参啊，只是作为营养元素的提取物，很少有老外吃海参。再加上国外对于海底生态平衡非常重视，所以啊，他们有着严格的捕捞标准和规定，没有成年的野生海参是禁止捕捞的。这才是鲜芋仙海参物美价廉的真正原因。 是的，您要是常吃海参的朋友呢，您就知道鲜芋仙海参呢，光是氨基酸的种类就多达16种，比如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等，而且每100克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当中，氨基酸的含量高达了 53.6克，还有海参多糖、海参软骨素、人参皂带等等，都是普通食材所不能提供的。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5块钱就能感受一下野生海参的营养，这个机会可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品质好，营养高，价格优，这才是鲜鲜海参热销的真正原因。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1820的朋友就说，其实啊，我也想尝试一下这野生海参，只是听你们说是淡干的，泡发起来很麻烦，这可怎么办呢？别担心啊，考虑到很多朋友对于泡发海参很纠结，所以啊，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们，每人赠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把海参用开水煮沸之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面，想吃劲道 Q 弹的，想吃好嚼入味的，完全由您来控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四零零七幺零六幺零八四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介绍有关脾的一些知识。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中医啊特别重视脾胃，是吧？临床的症状和我们这脾有关系说不清楚，所以呢我们最近把临床上许多表现的各种症状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当然没有给大家更多的去分类，不像我们夏天讲这个心给大家按着那个纲来具体分什么心阳虚了、心气虚了、心血虚了。那么讲脾呢，我们主要一个分什么呢，一个是脾主运化水湿啊，这样分的一个呢运化水谷精微，从这两方面然后给大家展开了讲。实际上呢脾呢也是分脾气呀、脾血呀、你像我们讲的那个中气不足啊、胃下垂、肾下垂呀、这都是脾气嘛，脱肛啊，这都是气下，还有啊气下你比如说脑萎缩呀、记忆力减退呀，气上不来嘛，气上不来血上不来呀，所以说呢有时候临床不可能决然把它分开。讲脾的时候谈到你比如说大便不成形那属于脾肾阳虚，跟别的脏腑又有关系了我们讲到呢脾气的时候那跟脾阳又有关系，讲到气又和血有关系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记忆力减退啊、脑萎缩呀、实际上呢气上不来血上不来嘛，气行血液行嘛，气滞血液滞嘛，是吧？不单纯的血上不来，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两手臂往上举一会儿就发空发酸，实际上这也是气上不来，是不是心肌缺血啊，是不是记忆力减退啊，没错这些呢在过去的这个书籍里边根本就没有，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逐渐的发现去悟，往身上悟，联系起来为什么叫五十间呢人过40天过五就阳气不足了吗再隔上10年呢这阳气不足就出现症状了，是这个意思，是这样悟出推理悟出来的你这个中医是传统的知识，传统的医学，那你必须得发展呢，赋予它呢新的内涵呢，这样呢你结合着临床 一些症状，哦，大家知道。但是在过去来说，五十间没有人谈到，是吧？没人讲，哦，至于人体呀、啊，人过四十天过五啊，啊，这个情况啊，再过十年，症状出来了，没有，啊，没讲。今天这样讲，大家明白了，说为什么我们夏天，是吧？一直告诉大家养阳啊，养阳啊。你上一个季节就天热的时候，把阳气养好了，对下一个，对我们这一季，哎，打好基础，产生一个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啊。这就像什么呢？传递火把一样啊，像接力赛一样，看游泳比赛啊。我为什么要我这一棒要划得快，划坏给下一个打下基础啊？实际上呢，我们这脏腑之间呢，它就是有这个关系。这是我们啊，把这个上季，哎，我们结合挂这钩。实际上呢，上季养好阳，作用意义还很多。我们在内展开，我们这个就大家听起来就有点乱了啊。但是呢，你不说，你就没有把我们五脏六腑，它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这个关系啊，你也没说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啊带上几句，哦，大家知道了，哦，我们现在做好了，哦，为下一季，常说的嘛，你今天吃的啊果子，啊，你不管是甜的是苦果，是你昨天摘下的，啊，你今天呢喝的这酒。是吧？是昨天酿造出来的。实际上，在这个五脏，这个五个季节，啊，五季对应五脏嘛，啊，这个道理呢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是吧，一定要体会哦，中医是一个整体。大家一说整体呢，它摸不着边啊，抓不住啊。人在叙述具体的时候，你说整体，这就把它吐出来啊，哦，大家知道了，是那么个整体。哦，上去把羊养好了，哦，对这一季非常好，羊足了它能盛湿啊，啊，我屋里很潮啊，家里背很潮啊，为什么太阳出来晒晒啊？啊，它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把这个用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啊，来去给解释我们身体的，这些阳啊，这些阴啊，怎么回事啊？哎，这大家就听明白了，哎，阳气足了，我们赶紧。把家里那个住的屋里潮啊潮湿的晾一晾，通通风，哎呀，晚上睡觉可舒服了，可暖和了，是不是这种感觉呀？盖着也蓬松了，没错。夏季你这个羊没有养好，但有些朋友一沾凉坏了，感冒了，我们提前又穿上比别人早一季的衣服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呀？就是夏天要积累阳气，实际上呢说简单一点就充电，充足了它。但有些人夏天吃冷饮，是吧，贪凉，都为这个季节都埋下病根儿。所以年轻时候我们不懂啊，不懂他也不学呀，他也不听啊，自恃身体有实力啊，啊，可以与疾病抗衡啊，啊，到我们老的时候啊，抗不动的时候了，啊，就出现症状，受罪了。现在想起来呢，我们很多人听我们讲完这知识以后，哎呀，讲得太好，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哎呀，我们就早知道怎么怎么着，是不是？啊，很多人跟我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啊，大家明白了，知识什么？知识不仅是金钱，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咱不知道啊，知识还是健康啊。那这些呢，啊，这就是观念，我们也带上几句跟大家说，是不是？所以呢，四季养生，实际上说细了就是五季养生，是吧？哎，我们哪一步，啊，都要走好，啊，都是为下一步。打好基础。那么说起小便来吧，那么哪些是吧症状与小便的啊，这个小便的变化与我们脾啊相关，是吧？你比如说有些人在接小便的时候，上边飘着油啊，底下啊有一些沉淀物啊，白的呀，啊，那很多人呢一看，哟嚯，这怎么回事？赶紧去化验去吧，是吧？这一化验呢，医院说没事啊，说没事，怎么小便不正常了？颜色也不对了，跟茶水。那么深度啊，是吧？而且上边也有东西啊，下边还有沉淀的。哎，这个啊，中医认为是脾的原因啊。曾经我们也给大家什么呀，向日葵杆啊，最好是隔年的。哎，把皮儿撕去，露这个啊向日葵杆心儿，是吧？然后把它掰成一节一节的啊，用多少呢？是吧？用三分之一喝的一半，哎，煮水喝，是不是？这是呢民间老百姓啊，我不说了嘛，传统的医学。 就是与疾病做斗争，不断的摸索，这样形成的，逐步经过上千年呢，是不是一代一代的啊，是这样形成。所以对有些呢这样的症状呢，用这个很有效果。这是我们说呢跟小便啊有关系的，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了。刚才说小便，还有这个有人说了，我这没事啊，是吧，总放屁，是不是，怎么回事，湿气频频，是吧，它肚胀嘛，湿气频频，实际上呢这也是脾，是吧，为什么啊，脾不好的人是吧，总没劲儿，试卧有会儿阔，跟床感情特别深厚，本应该我们把吃的东西完全燃烧转化成气血，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脾的功能减弱了，它不能把这些都转化成人的能量，就像我们一些过去的汽车一样，说啊，一开那车后尾噗冒什么黑烟就说明呢它燃烧不尽。实际上我拿这个比喻就知道了，我们脾发生了功能降低和紊乱了，它不能把这些气转化成身体是一个复杂的一个机器它应该把转化成能量动力，支撑着人呢是吧，活动运动这块呢是吧，它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全部提取转化，所以呢就形成了废气形成了废气。这个废气呢怎么办呢，就憋在肚里，它是鼓鼓的，一敲跟鼓像，鼓不就空的吗，是不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脾不好叫湿气频频。所以这个腹胀啊，这个时候啊，这个运化不好啊，试卧呀，这些都和脾有关系。另外还脾主四肢这块脾主四肢脾主肌肉，所以说呢在四肢方面也是四肢困乏四肢困乏，试卧总想躺着，干活不耐疲劳，哪个耐，忍耐的耐说运动一会儿干一会儿活就觉得累得慌实际上呢这就是脾的事。所以啊我们临床上很多这样的症状大家都不知道是脾的原因，所以我们把这个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有的就重复了多说两遍，就是这意思，不是那么线条非常清晰，有的反复重复，说我这个体胖传统的医学认为就是湿有人说了，说我一说胖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少吃点，有人说挺委屈的，说我现在不怎么吃那我喝口水他就胖啊。好，就是这句话，就是运化水湿的功能减弱了，他喝口水他都不能够分利，不能够从小便排出去，就使我们的身体水分呢饱和而且超标胖吗应该利下去，他没有利下去他冲吃把我们的体型都变了，这倒是比较水灵了。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还是脾肥胖呢，现在肥胖人很多都去减肥去又从自然的角度应该把我们的脾的功能把它调整好了。大家说这个血，这个我们说了这个人呢是五脏六腑主血的呢就是三脏，哪三脏就是脾统血，肝藏血，心主血。所以说呢沾血的事儿大家首先通过学了，我们听了这个知识又考虑到这个这在临床上很少人去说这个，是不是特别是现在呢大家都看的是西医根本谈不上脾，是不是也不知道脾跟血还有关系，没错。所以比如说我们昨天讲了大小便了我们也捎带一句妇女白带跟脾有关系，那妇女什么问题还和脾有关系跟月经，跟月经哪一块有关系呢，跟这个淋漓不断，里里拉拉这日子不是说三五天就干净利索了，不是得十天八天，刚没利索几天又来例假，所以这些女同胞吧感觉到非常生活不便痛苦，而且呢它容易造成贫血女性这个例假淋漓不断，这属于脾，这回清楚了，这就明白了。属于血的呢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属于呢，就我刚说的啊，跟气血有关系啊，气上不来，五十肩呢肌力减退啊，啊脑萎缩呀、啊、气上不来，血也上不来啊，哎、啊、跟这有关系。那么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这个我们呢要知道，就是贫血，血压低啊，一说着啊，那个什么啊，灸足三里啊，按脾胃两经，哎，这个还跟什么有关系啊？失眠。这失眠怎么跟脾联系上了啊？血不养心，心不眠啊。这个失眠这个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以前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整个把失眠都给大家讲。其中你看就有血不养心，心不眠、啊、而且括号啊，传统的医学说的这个血不养心，其中包括脑，哎，你得结合看，你不能用现代的人看这个字儿来去体会啊。所以说为什么说中医不好学呢？啊，他不能用现代人从字面上去理解啊，那你就学不出来了，是不是？就是心脑啊，实际上是缺血，是血不养心，心不眠。哎，这样的失眠往往是睡觉比较轻啊，静而不烦，哎、啊，躺下以后是吧？有的人睡不着觉，遮鼻儿难以入睡，他是这种情况啊，属于脾血不足的啊。他是什么呢？静而不烦，他不烦躁啊。但是呢，啊，看着天花板，天还不亮呢，怎么夜这么长啊？呵呵，就这样。而且他睡，即睡会儿，睡得特别的轻啊，有什么事儿他都能听得见。你说他睡了，似睡非睡，是吧？啊，这是说明什么呢？啊，不足。所以过去我们对这样啊不足的啊，我们开什么归脾丸，是不是啊？心脾两虚啊，这是淤血啊，我们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啊，什么贫血啊，这个血压低啊，这些呢啊都是非常密切的啊，所以都要从脾胃上去调的啊。血的事儿呢，我们就也跟大家做了介绍了。那么跟免疫力还有关系啊，你看我们一般呢一说啊啊，我经常爱感冒啊，我们说你脾胃肯定不好，得占80%-90%，说八呢，说80%-80%都是保守数字。凡是失眠的朋友，凡是经常带感冒的人啊，你去问他啊，肠胃怎么样，脾胃怎么样，你去问一个，几乎脾胃都不好，肠胃脾胃。所以呢，现代医学没有把这块是吧，失眠的人很多是吧，容易感冒的人发生病率啊，临床的数也不少，但是没有人去把这个和我们脾胃肠胃脾胃没有把它联系起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吃了很多的药，用了很多的方法，他为什么没好？你拿的药是不对头嘛，那能开开吗？实际上呢，有些病啊它不是那么困难，但是我没有认识它的病根是哪，拿个钥匙烂捅，那捅得开吗？根本就捅不开呀、啊、是不是啊？中医的知识浩瀚如海呀、啊，啊，博大精深呢。那你不管怎么深怎么多，你最起码眼前的，哎，你跟大家交代清楚啊，让大家有个知情权，是吧？要明白明白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好，李老师您好。 哎，你好啊。 啊，李老师。 哎， 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啊。我听您的广播听了好几年了，2-3年了，反正是听了挺清楚的。哎，第二天一讲，哎呀，昨天讲的什么自己就忘了，自己也不会记笔记哈。所以呢，我今天呢，接见了跟您就是的分享分享啊。 好， 嗯，把我的收获和给你回报回报啊。 交流交流。 好，我吧， 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我、 哦、 去那是厂桥，就叫我告诉我腿肚子泡脚啊，三步曲五步朝，我就回来就听广播，天天听广播，天天听广播、 哦、 天天听着以后呢，我就泡脚，泡了有俩来月吧，我这脚啊、 嗯、 一下子就直了，哎呦、哦、那直的呀，整个脚就直了，直了我又跑到厂桥，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说这脚怎么成了这样的，你看看，他说你这脚伤过，我说我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伤过，你崴过没有，哎呀我说崴过，我四十多岁时候崴过一次，崴了这个脚吧，没治他就没管，他就慢慢对付就好了， 嗯， 好了以后呢就现在就散，他说你呀、啊、你改为花椒泡，搁点盐泡，还是这么泡，我就你多泡，我就晚上泡一次，早晨起来泡一次，哎又泡了那么一个来月，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不但这个，我告诉你最好的是我这几十年的这个脚后跟疼是坐月子得上的，到现在也不疼了、 哦、你看看 啊，这是我最最高兴的件事， 这一泡脚多少收获呀 啊，多少收获呀，嗯、就这就慢慢的就和那个，我觉得我吧不是说是不能吃不能喝的那种不能炖的，我总觉得我身体还可以哈，我还有一个我摔了一跤，一下子摔一跤，摔的把这条腿拨了个啊摔裂了，拨了个摔裂了，牙也磕掉俩， 嗯， 结果这一下子哎呀这就不好了，我打上石膏卧床了就起不来了，这不就赶紧喝牙，一次三袋，一天喝三次，就那么喝、哦、一下喝了几，结果了我就、喝成改成两袋，一次两袋，一次两袋，以后慢慢又改的又改成一天喝四袋了，早两袋、哦、晚两袋了，哎 结果怎么样呢， 我挺好的，我以后吧，半年以后我这腿啊一点残疾都没落下， 对了 啊，我又能楼上楼下，我们住是六楼， 嗯， 楼上楼下哪我都下能穿去了，又能跑哪跑哪跳了，跟没摔一样了，我特别的好，我爸我就觉得是这个特别好啊，对我来说一点痕迹也没落下， 嗯， 我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啊，我一个好的收获奇迹是我那老头吧，我泡脚他不泡，他每天就涮涮洗洗就走了，哎呀，有好长时间我看着那脚，我怎么一个脚这么发黑呢？ 哎呦！ 啊，我这脚这么发黑，他是糖尿病。 哎呦！ 哎呦！我再怎么办？我去脚，快洗，就洗，洗了怎么有一个多月、俩来月的功夫？哎，这洗脚现在变得可白呢。 哎呦，真危险！这是 都变过来了又。 嗯，可不。 你看看多好啊！ 嗯。 还有一个了，嗯，是我老伴儿吧，他那个颈动脉啊。有一个斑块， 哦， 有一个斑块，第一次给他测出来了是四乘四， 哦， 四乘四就没管他，反正就该吃药吃药，该怎么地怎么地吧、 嗯。 哎，又接了几个月，又治了，又测了，十乘十了。 哎呦， 长那么大了，哎呀，我急了，我就问那个大夫，就我大夫这怎么办呢？你说有没有办法？ 嗯、 他说这个呀，你就别碰他啊。就只能这么慢慢叫它缩小，叫它自个儿的啊，嗯，化。我说多快就能化了？这咱们不好说，咱们尽量的给它吃药，给它加药，给它就这么弄吧。 嗯， 我说这东西是，他说你要弄掉了，我告诉你，弄掉了，掉的脑子就是脑梗，掉的心，那个心里边就是心梗啊，那就没治。 嗯， 他就这么吓唬我，我也觉得是。 那这不是吓唬，这是说实在话 啊。我也害怕，我就说怎么办？说是抹酒，那个天天我就抹，一天给他抹两次，抹两次。他开始说抹这个管用，吃药都不管用。 对， 我就天天给他抹到今天呢，去是什么？又去查去了，又做了个彩超、 嗯， 又做去了，大的不是大块了，量不出来了。 啊。 成了小的点点的那个了， 哦，小的有点测不出来了都， 哎，测不出来了，不说几寸几了，我那斑块还有没有了，我多大呀，你给我看看你今年告我多大呀，不连不出来了，就是点点的那个了啊、 哦、 就说明是散开了小了、 哦、啊这四乘十的没了， 没了，没有那么大的了，现在点点的了，成了，我就觉得挺高兴的哈， 哎呀，我都替您高兴， 哎呦，有斑块的人特多， 是不是？ 我就告诉他们，叫他们就磨吧，挺好的。 哦， 能见效。我这才磨了俩仨月吧，俩来月好像磨了。 哦， 我还接着磨，我就磨的叫他一点一点的没了。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武松山送阴书》。秀色发江左，风流奈若何。重文了不还，独立扬清波。载酒武松山，颓然白云歌。中天渡落月，万里遥相过。扶酒惜此月，流光未蹉跎。明日别离去，连峰欲蹉跎。唐代大诗人李白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人如其诗，在许多著名山峰都留下了足迹，这使得一些当初并不知名的风景因为李白的作品而声名远扬。位于安徽铜陵的武松山就是如此。铜陵之地当时隶属于宣州的南陵县，南陵县城常建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与李白过从甚密。李白也因此经常前往武松山，与常建及各位朋友在一起唱和酬答。题目中提到的阴书也是李白的好朋友。大诗人在诗中着力地夸赞了朋友一番，秀美的容色多生在南国，你风雅潇洒，令人无话可说。因重文一去不回还，唯有你独立于世，激扬清波。带着酒来到武松山上，最终高唱白云歌。中天的月亮已经偏西，但仍遥隔万里拜访你我。手把酒壶，流连这轮明月，唯恐把大好的时光蹉跎。明天我们就此别过，只剩下高峻的山岭连绵巍峨。据考证，李白一生中曾三次游历铜陵，留下吟咏铜陵及与铜陵有关的诗作达13首之多，其中8首涉及武松山。大诗人如此青睐的山水美景，如今已经成为了安徽省铜陵市的铜陵天井湖公园。公园内有武松胜、夜吟文楚、木红林、三千画卷等大型风景区。武松胜景区自公园大门至南湖九曲桥为公园的主景区，也就是诗人笔下的武松山。李白首次拜访武松山，便在山上修建了读书楼，名为武松书堂。宋代大诗人苏轼、黄庭坚游历武松山，也曾在山上修建凉亭，在此写友吟诗唱和，名为苏黄吟诗亭。武松书堂屡毁屡建，历经变迁，在明代重修，改称太白书堂。青山之间必有碧水相连，天井湖公园最负盛名的景色便是园区的主体天井湖。天井湖俗称天镜湖，湖面清澈见底，波平如镜。更为神奇的是，湖中有一口传说上通天下通海的井，名曰天井。这一池碧水也因为天井而闻名铜陵乃至天下。